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龙骨焚香第三篇，落洞第一集。天色微明，山间晨雾尤盛，披漫如纱，且荡且扬。下山凹的一处水塘边却反常的人声嘈杂。水塘不深，中央处斜斜倒栽着一辆白色小面包车，水里岸上都站了不少人，有人牵绳，有人往水下推撬杠，还有人正从车身下游出，哗啦抬手抹掉满脸的水。孟劲松蹲在高处崖边，拿手去摸地上的轮胎辙，崖口泥湿，辙痕非常明显，车子应该是从这儿失了控，急冲向下方几米处的水塘，然后以倒栽葱的姿态一直守候到他们赶来的。 这个高度即使栽下去了也不至于有大的损伤，更何况已经确认过了，这里没人。人都去哪儿了呢？是白水霄得逞了，还是千姿得手了呢？但如果是千姿占了上风，为什么不设法联系我呢？ 孟劲松眉头紧锁，之前他只是有点不放心，当时孟千姿给他使了眼色，那场绑架在他看来危险的意味并不浓重，更像是孟千姿的一出将计就计，所以孟劲松没有着急救人，而是在尽量配合，静观其变。直到柳冠国报说追踪屏上的那个红点好久没动了，而且看位置完全是在山里，附近没有任何村寨，他的不放心才渐渐地往担心上发酵。身后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，孟劲松手指搓了搓，吹掉指腹间的泥灰，站起身子，来的是柳冠国。他一夜奔走，满脸浮肿，眼睛下头也冒了青。 怎么说？周围都找过了，草丛里发现了几枚脚印，但没什么价值，根本看不出是往哪个方向去的。 嗯， 白水霄有两个住处，龙山县有套房，老家是拉科寨，两处我们都去了没人，他应该有别的落脚点，问了邻居都说不常见到他，也没见过他有什么相熟的朋友。 没别的了吗？请到我们餐桌上的人对他就只知道这么多。 柳冠国脸上燥热，有口难开。落花洞女其实有点特殊，不像是走脚的或者陈字头那样有谈有派，声势浩大，究其本质也就是孤苦痴傻的女子，得了洞神庇佑，有点超出常人的本领，不喜与人交往，更亲近山林。而孟千姿这趟请客有点面面俱到，一个不漏的意思，只要是沾旗带义的都收了帖子，就比如老嘎只是个做乌奴面具的都能占个席位呢，所以谁能想到这落花洞女背后有这般乾坤。孟劲松话一出口就知道说的不合适，有点苛求迁怒的意味，但又自视身份拉不下脸跟柳冠国说软话，于是转过了头，恰看到有辆车从不远处疾驰而至。起初孟劲松还以为是路过的车辆停下来看热闹，直到车上慌里慌张下了两个人，柳冠国又急急迎了上去，才知道来的也是山鬼。再一看脸有几分熟悉，略一思忖想起来了， 原来是沈万古和沈邦这两个，他们不是带着那个有点半疯的老头子游山玩水去了吗？ 想谁来谁，车后座的门被推开，探出半个身子来东张西望的那个正是神棍。孟劲松有点烦这个人，觉得他颇像一坨粘胶，甩之不脱还碍手碍脚，但七姑婆的面子又不能不给，于是目光相接时客气地冲他笑了笑，没想到这笑竟给这半老头子勇气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神棍颠颠小跑着过来。 哎，听说孟小姐被一个 落洞的女人绑架了。 切，什么绑架？下头这些人啊，总是危言耸听，把话传得变味儿。 千姿是主动跟那女的走的，她有自己的打算。 我听说找不到那个白什么水。 嗯， 总是这么寻三问四，是不是有点太不把自己可当外人了？ 那个白什么水真是落洞女啊，不是假的吗？ 这还能有假？ 孟劲松一时被问住了，好在柳冠国他们几个也过来了，刚好听到，帮他回答了。 嗯，应该不是假的，白水霄落洞有好几年了，拉克寨的人都知道。 哎，那他落的那个洞在哪儿啊？ 这神棍问话似乎有点条理。 这个很重要吗？ 废话，这当然重要了，你懂不懂落洞啊？ 棍叔，你跟孟助理讲话要礼貌点。 边上的沈万古吓了一跳，赶紧拽他衣角。当着孟劲松和柳冠国的面，沈万古不敢叫他棍爷，怕被责备。哪个是你爷？做山鬼的能管别人叫爷？搁着平日，被人这么无理抢白，孟劲松早就翻脸了，但跟神棍这种颠三倒四的人较真儿没什么意思，于是他语气反而和缓。 沈先生对落洞有研究？ 湘西我来的多了，见过落洞的女人，还见过苗老师去洞神那儿抢魂呢，你见过吗？ 最后一句是朝着二婶说的，两人猛摇头。 去抢魂那是来武的，手里拿根棍子，地上又敲又凿，洞壁上狠砸，那还有念咒。抓魂那个那容易自打什么这啊，给掏粪的叫你的恩生。哎，不行，我这记忆力还真不行了，所以说呀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哎呀，幸好呢，我这笔记里有，哎，老长一段了，回去我给你翻翻去。 孟劲松心下一喜，山鬼其实对落洞所知不多，翻来覆去都是百度百科里贴烂了的那么几句，但听神棍说的这些话，确实有那么点专业意味，所以孟劲松愈发客气了。 您为什么觉得白水霄落的那个洞很重要呢？ 你这不明白着吗？他如果真的是落洞女，那他做任何事都是听洞神安排的。落洞啊，苗语叫什么你懂吗？ 估计这帮人也不懂，神棍比了个二的手势。 两个叫法，一个叫鱼伴，那这意思很直白，就是魂落到洞里头去了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叫听好了啊，抓定罢了啊，这个含义可就深了啊，代表着天崩地裂。 这番话讲完，孟劲松倒还好，刘冠国几个完全是云里雾里。神棍叹了口气，觉得跟没文化的人交流真是费劲。 这个天崩地裂代表啊，这人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你想想，天崩了，哎，不再是那个天，地咔裂了，你唰的一下子掉下去了，你的世界还是原来那个世界吗？ 广义上说，世界还是那个世界，狭义上以个人为中心来看，身边的那个小世界确实换了。 管他广义狭义呢，神棍继续侃侃而谈。 但是落洞落的可不是身体，是魂，是心灵，所以你抓定罢了，代表着落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，他 跟正常人就很难交流了，跟他能交流的是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，是另外的力量，普通人看不见摸不着也接触不到的力量。 传闻中的那些骆驼女好像是跟正常人很难沟通，经常自言自语，时哭时笑，总之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自拔。外人看来就是丢了魂失了魄，或者粗暴点说疯了，发神经了，合着在跟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在交流。 你的意思是白水霄是被某种神奇的力量动神受益的？ 哎，我可没这么说啊，措辞要严谨，我只是说呢，如果白水霄不是假冒的，是个真落洞女，那么她做任何事都是为了动神，没第二个啊。因为其他人在他眼里根本屁都不是，天王老子让他做事他都不理。还有啊，动神只是一个习惯的称谓，苗人跟汉人不一样，他们的文化里神鬼不分，什么神啊，祖灵啊，魔呀，只要有超凡的力量，管他是不是神圣呢，他们都称之为神。所以动神不是你想的那种神仙，你叫动鬼也没关系，反正就是他们理解不了，尽量敬而远之的一种力量。 怎么说呢，逼急了也敢去讨伐去斗，斗不过才垂手认命。反正跟汉人不一样，汉人文化里拜土地敬城隍，从没见过成群结队持刀拿棍要去掐架的。神棍有点走神地说， 苗人这种神鬼认知有意思，还挺有意思的。 头遍鸡叫时孟千姿就醒了，不过睁不开眼，手脚被捆得发麻，四肢酸软，脑袋也奇重无比。他估摸着是那迷药的药性还没过，索性闭眼调息，听屋内外的动静。直觉来说，这是一个远僻的山寨，因为听了很久都没有车声、手机响铃声，哪怕是电视的声响，反而鸡叫、牛哞、敲凿、劈砍声不绝，偶尔有人大声说话，还带了口音，兴许是声色土语，根本听不懂。过了一会儿，孟千姿勉强能睁开眼睛，看清身处的是一个杂物房，逼仄破旧，但借着渐亮的光线能看出打扫的异乎寻常的干净。屋里没人，这让孟千姿暂时松了口气，突然觉得如此趴躺着很没有气质，不符合身份，用姑婆教导的话说，死也要死得有王者风范。于是一点一点非常费力的，孟千姿挪动着身子坐了起来。坐定之后，孟千姿觉得有些唏嘘， 以身犯险这种事儿，变数是有点大，虽然是我配合着被绑架的，但现在主导权显得有点横落了，有必要放大招吗？不放，不见兔子不撒鹰，幕后主谋还没露面，账给谁看呢？应该不至于被弄死，要杀的话昨晚就杀了，但会不会受罪就难说了，也许会被打。 孟千姿眉头紧蹙，直觉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，碍于身份面子又不能露怯告饶，只能硬扛。所以说高处不生寒呢，就像古代国破，升斗小民可逃可降，上层贵族基本就只有以死殉国了，即便投降也会被无数人戳脊梁骨。正思潮起伏，听到门响，看来是交锋在即了。孟千姿坐直身子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狼狈，挂锁落下，吱呀木门开启声响， 门口进了一片晨曦白亮，内外明暗有差，孟千姿一时竟有点不适应，只看到一高一矮两条身形。 高的应该是白水霄，那矮的…… 他直觉应该是幕后主使，顾不上晨光刺眼，一直盯着看，终于看清是个60来岁的老女人，应该过得并不如意，穿蓝布衣褂，蹬方口布鞋，衣服鞋子都有洗刷的发白的痕迹，长了张刻薄的脸，眉目之间满是戾气，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很不好惹，四邻都得避让三分的乡下女人。这女人抱了一个黑的发亮、口小肚大、扎紧了口的坛子，普通人见了怕会以为是盛酸汤腌咸菜的，但孟千姿可不会这么揣测，前后一联想就脱口问了一句： 你是曹鬼婆？ 曹鬼婆也就是当地对蛊婆的俗称，传言养蛊之家都得分外干净，因为蛊虫厌脏，所以最低级的解蛊之法就是屎尿齐下，以智慧之物破得蛊虫离身。孟千姿之前那场请客，但凡涉及蛊婆是只受礼不赴宴，因为蛊婆很怕自己的身份泄露，邻居知道你是个养蛊的，那得活得多兢兢战战呢，哪天被摆一道，那可是生不如死。两相权衡，怕是宁愿跟赶尸的打交道，也不愿跟曹鬼婆比邻而居。那个女人笑了笑，目光中隐有得色，显然是默认了。孟千姿也笑了，心里却骂着： 送出去的礼真是喂了狗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